《Save Your 模特區》第十七集。《Save Your 模特區》嘅時間咧，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Felix。咁啊，真係禮拜二放 release 到個新一集啦出嚟啦，但係咧係遲咗一個月嘅。咁啊，好對唔住大家。作為我嘅聽眾嚟計的話，其實都可能要 put up with 好多啲奇形怪狀嘅 schedule 啊，啲咩啊，唔準時出街啊，呢啲路嗰啲咩啦。咁啊，我坦白講，呢一個月係真係幾辛苦。因為始終嗱，如果唔介意啦，我講少少我啲工作嘅嘢啦。咁我係做船務嘅，咁所以咧 因為我做嘅係呢個去北美洲嘅船啦，咁變咗咧就北美洲嘅旺季其實大部分情況之下都係喺國慶前後會係最多啦。咁就但係今年嘅情況比較特別，就係因為公司希望大量咁樣供滿啲船啦，咁咪變咗一路都係即係喺冇貨嗰陣時就一路喺度。谷貨啦，咁谷到咁上架下，到9月頭咧，咁就開始大件事啦，因為嗰度爆曬船，所以咧就一路搞咗幾個禮拜都係喺度執船啊，manage 啲船位嘅嘢，咁變咗咧就成個月都唔係好得閒，咁所以就成個月都冇做節目啦，咁啊不過總算都翻嚟啦，咁亦都希望大家都仲喺度啦。啱啱播過嘅係Monk 嘅 I Am Molly's Film，就呢首歌咧係Hot Show 而家都幾受歡迎嘅一個Radio Drama 咧，即係其實即係所謂嘅電台廣播劇嘅主題曲嚟嘅。嗰套廣播劇咧係叫 Shadow Falls，咁個 website 係 shadowfalls.hotshow.com 啦。我自己作為呢個節目嘅聽眾咧，咁就我誠意推薦俾大家，如果大家想聽廣播劇，唔介意聽英文，呢個絕對係一定要聽嘅節目，因為好耐冇聽過一啲好呢個製作認真嘅廣播劇啦。第一啦，第二就係話佢係一個驚慄片形式嘅題材啦。咁個情度即係喺嗰個 script 本身做得相當之好咁。所以值得一聽嘅，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過去Podshow 度睇一睇啦。咁呢個網址再講一次係 shadowfalls.podshow.com 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今次個錄音好似有少少唔同啦。咁我諗我自己聽翻我都會覺得有啲唔同嘅，咁就係因為我換咗隻麥，咁 我未係好習慣佢嘅運作啦。雖然其實如果你有聽唔係有睇下 Pick 嘅blog 咧，呢個 pickasin.blogspot.com 啦，佢個 website 係咁咧，就係佢早排曾經提及過話喺外國有一間叫 Snow 嘅呢個 microphone company 咧，就出咗一隻叫Snowball 嘅喇叭啊，唔係喇叭，係咪？sorry，咁咧。無獨有偶地，其實佢啱講嗰陣時咧，我呢只麥就啱啱反倒講，就係、是、我自己喺eBay 度揾到一間鋪頭有賣，咁就買咗一隻翻嚟，咁一啲都唔平啊，要成1400蚊計埋 shipping。好老實講，要啲時間習慣啦。我都其實喺呢一個月，雖然我唔係好得閒啦，亦都冇錄 podcast 啦，咁但係其實我都仲有少少時間喺度 tune 呢只麥，因為之前我其實用一隻 Sony 嘅卡拉 OK 麥嚟錄嘅，咁老實講個效果唔算真係太好，我自己都好即係唔係咁中意要攞住只麥啦。咁而家呢只 Snowball 咧就係有個 mic stand 嘅，咁啊凍咗喺度啊，咁所以就用起上嚟會方便好多，我唔使攞住個麥換，即係其實你有時留意到嘅就係我用麥嗰陣時，你會發覺有啲咩硬硬。演員咁嘅聲啊，嗰啲事情況咧就係我攣住隻麥喺度轉麥啊，即係有時可能平時即係攞得耐，你可能會轉手啊，或者係你會轉個 posture，你個因為始終你遞住隻麥去到口度咧，係比較即係會攰啦，咁變咗你會轉動作，咁變咗咧就會聽到佢有聲。咁而家咧，因為隻麥完全坐定咗喺我前面咧，我就完全唔使教佢啦。不過咧，你可能會留意到咧，可能會聽到個空間感好似強咗咁啊，因為咧。佢始終喂呢只麥真係靈魂到離晒譜啊！我穩住自己喺即係我之前可能有講過啦，但係我係喺廚房度錄音嘅，暫時即係第時可能唔會係啦。咁但係而家嚟嘅我叫做可以喺廚房有一個即係可以閂得到門嘅空間，咁變咗容易錄啦。咁但係咧，而呢只麥咧係犀利到咧，佢可以透過我度門聽到我聽嗰部電視機嘅聲。所以我都諗咗一輪點樣搞，你知唔知我會點樣搞咧？我而家個折衷辦法咧，我就係揾個 超級市場咧，你咪去買生果嗰陣時，咪會有啲一大卷咁嘅透明膠袋咁，你手埋搣一張搣一個出嚟咁，跟住袋咗啲生果咁樣，我就喺我嗰啲透明膠袋笠住個米。咁咧啊，又出奇地笠咗之後咧，雖然佢隔唔到啲啲電線色龍聲啦，咁因為你其實而家聽到啲 background noise 咧，其實係有大部分係啲電線色龍嘅聲嚟嘅。呢樣我都未知點樣搞好，可能即係咁真係要搞好，走去買個 compressor， 我真係唔係好想買 compressor 老實講。但係可能 eventually 都要嘅。咁但係除咗啲電線聲係 inherent 咗喺個 electric system 度係你走唔甩之外咧 ，otherwise 我而家已經聽唔到出面嘅聲，即係佢遮曬，咁都幾好咯。即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其實可以當佢係一個 pop filter 咁樣啦。即係因為如果你有留意，就譬如先唱歌。在錄音室唱歌或者做電台節目，很多人都是興在個麥前面有 pop filter， 就好像有隻絲襪咁樣揾個架掹咗喺上面，跟住就放喺前面，就等你唔好啲口水聲啊、噴氣聲啊出曬嚟咁。而家好像有個 pop filter 咁，咁但係呢個題外話啦。咁啊，咁耐冇播歌，咁亦都咁耐冇做節目，咁當然即係你可能會發覺我多嘢講咗啦，今集咁啊，所以我平時唔係少嘢講啦，算啦。Anyway， 咁啊，以下想送上俾大家嘅一隻歌咧，係我一位幾中意嘅歌手 Kevin Reeves 嘅，喺另外一喺佢今年出嘅一隻大碟《It's About Time》上邊嘅另外一隻歌。之前其實我播過好幾隻歌都係喺呢只碟度出嚟嘅，咁而家呢只就係因為佢出咗隻碟之後先至放上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咁就所以先至揾到佢嘅。咁呢首歌叫《Throw Me a Line》。 Throw me a line, 'cause I don't think I can make it. 上個禮拜咧，Adam Curry 咧喺啲 Source Code 入邊播過呢首歌，但係佢好奇怪咁講咗一句樣嘢咧，就話咧，佢覺得個呢首歌嘅 fade out 咧，好似好 old fashion 咁，佢話唔係好中意。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幾好，即係慢慢漸漸咁 fade out 咁，可能 more or less fit into 個歌嘅意境係即係個男人去 please 個女人，or whatever I mean 個 partner。去冇離棄佢啊，whatever 咁樣，即係然後跟住隨隨遠去，好似佢兩個一齊行，一路即係一個走一個追咁樣，跟住我哋企喺一個 fix 嘅時點度，然後跟住佢見到佢走錯咁樣，幾有趣啊！我自己覺得唔錯。今晚嘅歌我 more or less 係即係 basically 係諗住播一啲比較重口味少少啦，即係唔係話。hard rock 嗰只咁，但係係比較搖滾味重少少嘅歌啦，咁啊，所以跟住聽你聽到嘅都仍然會係呢類型嘅歌嚟嘅，咁就我跟住想播嘅係 Jeff Smith 嘅 Save Me。 記得喺某一集咧，我係曾經播過 Kevin Reeves 同 Jeff Smith 嘅歌，係 Head to Head，好似啱啱頭先咁樣。咁我當時係講咗話我嗰陣時唔係好欣賞 Jeff Smith 嘅歌喉嘅。咁但係咧，聽得佢啲 jingle 越嚟越多咧，我越嚟越發覺咧，呢個真係黐線，好犀利，I mean it's crazy。咁而調翻轉頭講將佢同 Kevin Reeves 比較係真係唔係好 fair 嘅。佢有佢自己嘅嗰個 style，佢係一啲比較 wacky 啲嘅歌啊，即係奇奇咧咧咁啊，但係又即係個 message 幾有趣咁。咁但係 Kevin 就始終係即係接近某程度上係 more rock 嘅 rock 類嘅歌手多啲咯。咁所以就即係將佢兩個比較係有少少 apples and oranges 嘅。咁老實講，我收翻嗰個言論啦。咁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再播佢歌啦。咁啊，好啦，跟住再想播一隊我都幾中意嘅樂隊啦。咁其實你間唔中都會聽到佢嘅歌啦，喺我節目度。咁就係 Black Lab 嘅。咁之前我播過幾隻嘅比較喺 Polosphere 係比較出名嘅歌啦。咁呢一隻係較少會聽到，但係我諗你都會中意嘅，就叫 Ecstasy。 Picture yourself, mind like a switchblade. Heart doubled over in pain. You let your body overflow. Hide your instinct, good and deep, as the world just goes to hell. Throw my clothes out in the street. Hang me on your wall, yeah. Cause everyone's in ecstasy. Everyone's in ecstasy. 自 Black Lab 的 See the Sun 大碟，啱播過嘅係 Ecstasy。 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發覺，除咗今日換咗麥之外咧，咁其實可能你哋會發覺，好似今日我個 flow 好似好過平時好多，係咪？其實有原因嘅。我喺呢個月嚟咧，雖然唔係好得閒做 podcast 啦，因為好坦白講啊 ，podcast 咧作為一個即係 user generated content 類型嘅嘢咧，所要付出嘅時間其實唔係同 blog 可以比較mini podcast 計，即係近排阿 Pick 啊 Psyche 佢哋玩緊嘅My Chingo 嗰度錄兩分鐘 podcast 嗰啲咁樣零計，因為兩分鐘啫，你 set 到個麥做嘢得搞掂。但係如果你諗，譬如好似我咁要做一個節目，我要排歌啊，要諗下，要聽曬每一隻歌，諗下隻歌有啲咩嘢要可以講啊，然後跟住排翻出嚟，再 mix 翻自己當其時嗰個諗法去落去咧，其實係花好多時間，再加上要錄。錄完之後，如果你一 take 唔 OK 嘅，可能要翻落一 take 兩 take 唔 OK 嘅，又再要翻落。甚至有啲情況之下，我譬如有時係一 take 唔 OK， 我可能會係隔咗又即係隔翻啲空格位再錄過，跟住又要做剪接，其實係好花時間。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如果稍微唔得閒就做唔到啊。咁但係呢個題外話啦，又係咁啊。呢個月嚟其實都諗過自己個節目嘅方向啦，咁亦都諗過自己究竟有咩可以 improve 啦。好坦白講，我都仲係未有乜特別嘅 comment 收翻嚟嘅。咁如果你想我有任何 improvement 嘅話，請真係請俾啲意見我啊。無論喺我 website 留言也好，我 website 係 psmsal.com 啦，咁呢個大家都知應該知嘅啦。新聽呢個節目嘅聽眾們咧，請你上去個 website 度 check 下啦。有我以前的 episode 在這裡，有以前的節目，你可以聽回以前我究竟是怎樣，現在我究竟是怎樣，再比較啦。說起比較，如果大家聽完今集節目之後覺得我的麥克風好一點，不好，或者有什麼可以 improve 的，也都還聲我聽，無論留言也好， email 也好，email 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al@gmail.com 啦。但是又岔開了，又走回去講回為什麼我的 presentation 好像好了呢？其實想過，我發覺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不停地強調在腦袋自己告訴自己要類似那種所謂的電台聲去說，即是有一種很 smooth 地去做很 smooth 地去 present 你要想 present 的東西。但是跟著其實我在想，就是想得太多呢，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忘記了自己在那裡說什麼，我是 focus 了太多下去怎樣去 present instead of 究竟我有什麼要告訴人聽。而我在那裡想回頭，就是電台就是電台， podcast 就是 podcast， podcast 是可以彈跳的， podcast 是不一定要 perfect 的，當然 perfect 最好了，但是不 perfect 不要緊，我想 content is king 又是那句，雖然未必個個同意啦，但是講到尾你沒有 content， 你好好聲都沒用，人家是不會聽。你有 content， 好聲當然好，不是特別好聲不緊要，卡了 Q 不緊要，講錯少少嘢即刻兜翻不緊要，最緊要是自然，自然才是最重要。尤其是而家譬如你聽到我講呢啲嘢，我好似係同一個人講緊嘢。In fact， 我是跟人講緊嘢，因為我跟你哋講緊嘢嘛，咁所以變咗係要咁。我覺得係話，即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最緊要自然，最緊要你對嗰樣嘢有 passion， 咁你 present 到出嚟就得噶啦。我諗我作為一個 podcaster 同埋一個 podcast 聽眾，我係已經知道就係、我做 podcaster 嗰陣時，其實應該諗翻轉頭，我做 podcasting listener 嗰陣時，我會諗翻其實我唔介意人哋 goof 嘅。譬如話，你如果有聽啲 source code， 你就知嘅，即係M佢間中電話響，又有知喺街口有隻狗喺度叫，又有知垃圾車行埋嚟倒垃圾，亦都聽到嘅，大家個個都聽到嘅。咁但係有乜辦法啫？阻止唔到咁嗰啲嘢，又或者佢自己有時講錯嘢，兜翻兜，或者突然間即係佢好興係即係遺棄 為重音，跟住咗出嚟嗰陣時帶，跟住又幫自己賣廣告啊，幫人哋賣廣告啊，幫雀巢嘅咖啡機上司要賣廣告啊之類之類啦。咁所以其實學係比較自然嘅，其實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係自然好啲。咁所以我諗希望我可以第時即係繼續習慣自然一啲去同你哋講嘢，咁可能就會即係容易 get through 到啲都唔定。咁啊，所以我都講得太多啦呢次。咁 anyway 啦，咁啊送上今晚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啦，咁就係、其實呢首歌係technically speaking 佢一碟係冇係呢隻歌係冇放到上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但係因為呢首歌係喺呢位歌手喺佢隻唱片出咗之後，跟住佢喺 Nashville 做咗一次現場演唱，咁佢錄咗落嚟之後，跟住就將呢隻歌放咗上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啦，將呢個 version 啦，咁。當然，如果你聽到我係 Nashville 嘅，咁你都大概知道係邊個啦。如果你聽過我節目嘅話，咁、那個歌手就係 Matthew Ebo 啦。咁就首歌嘅歌名係 Bright Northern Lights。 All right, well, this is a quick one, so try and keep up with the words. I could never seem to find. So maybe I gotta deal with the things in my heart and the thorns in my mind that tearing me apart. I never believed in fate, but I believe in a plan. And plans change, so you better be ready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 that come, or y'all get knocked out once in a while. So what's catching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啱啱聽到嘅係今集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啦，咁啊係 Matthew Ebo 嘅 Bright Northern Lights。咁啊，講到呢度咁啊，今集亦都差唔多啦，亦都似乎超咗頗多時間啦。咁但係 anyway 咧，我諗大家都唔係好介意話三十零分鐘嘅，咁但係我總之我唔好去到四十分鐘咧，我都要望到好似三十七分幾啦。咁啊，好啦，又回到呢個禮拜二 release 嘅嗰個時候啦。咁啊，希望繼續係每星期二向大家放送啦。咁就最尾都要講多一句嘅，咁就係呢句嘢，我其實一路都冇講嘅。咁 in fact 我亦都應該要講嘅，就係呢個節目嘅所有節音樂係由呢個 Positive Music Network sponsor 嘅，佢哋嘅網址係 music.podshow.com。咁其實 by terms 咧，我係每一集都應該講呢句，咁但係就好似 so far 都未特別提過呢樣嘢，雖然間唔中都有睇即係 Positive Music 啦，咁但係好似一路都冇特別去做翻個新名啦，咁希望做翻正個規矩啦，咁啊冇即係亂咁嚟啦。咁啊，今集到此為止啦，希望大家會中意啦，亦都希望大家下個禮拜二翻嚟聽我嘅節目啦。咁啊，祝各位早安、午安、晚安，無論你係咩時候聽都好，就係咁樣，拜拜。